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0.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石景山区金安雅住家苑共有产权房项目今天开放二次申购登记；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运行平稳，累计成交额超58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2020年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开展了专题询问。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你好，金旭。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委员代表都就哪些问题进行了询问呢？ 好的。那么孙杰委员啊，首先提问。今年的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293项需要例行例改的，已经全都整改完成。另外还有53个分阶段或者是持续整改的项目，截止到12月下旬，还有12项没有完成整改。那么市审计局针对未整改完成的事项呢，如何持续追踪督促完成全部整改任务？市审计局局长马兰霞回复说呢，目前啊尚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呢，主要有3个情况。第一呢，是工程项目推进或者是债券资金的使用，需要按照项目的进度有一个推进的过程。第二呢，是社保的补缴、代缴或者是收回违规发放社保待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进一步摸底核实。第三呢，是空置公租房分配，还需要履行相关的程序。张博旭委员提问，市发改委，政府投资项目进展缓慢，年初批复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下一步将如何做好政府投资与预算管理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提高市级投资预算年初批复率？那么市发改委副主任杨旭辉回复说呢，截至目前呢，今年审计发现的问题已经全都整改完毕，主要的原因啊还是主观上改革创新不到位，精细化程度还不够等。那么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客观上也存在一些难点，一个呢是每年新确定的任务比较多，每年政府投资这块呢还需要根据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的重大发展任务，要安排保障以及新开工的项目。第二个客观原因呢，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一般预算支出还是有区别的，具有周期长、系统性强等自然属性，主要经过项目的酝酿、规划、选址、征地拆迁、方案确定、施工组织等一系列的过程。第三个原因呢，是一些关键因素制约比较明显，一个呢是固化方案稳定比较难，因为设计条件和一些技术规范的变化就会带来方案的调整和优化。另一个原难呢，就是征地拆迁难。那么除了这些几个问题以外呢，委员代表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向政府部门进行了提问。主持人。 好的，感谢继续的介绍，再见。 再见。 石景山区金安雅住家苑共有产权房项目今天开放二次申购登记，登记时间为12月24号上午10点到2022年1月7号下午17点。本次申购为项目的二次申购，房源共计131套。本次申购将按照井贤人才组、人才组、经济普组、非经济普通组的组别次序进行选房。